大匪看天啊，好耐冇见啦，久不久就做下又停下咁，咁其实应该恢复正常嘅。不过唔做开咧，个人就懒就唔想做，之前忙啲，咁啊系啦，咁啊成日都喺街道啊，撞到啲网友啦，都有啲人问啦，喂点解唔做节目啊？尤其呢个中港车司机，仲要俾人串啊，串咩咧？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其实应该做翻节一个过气中港车的司机的结局，佢话你应该做翻节啦，咁串完，咁系嘅，其实应该做8月5号先谂啦，咁呢个正常啲啦，因为成日我都靠把声搵食嘅，咁而家把声你听到都沙嘅，咁6月23同30号我哋呢就有一个健康讲座，係专讲牛皮癬湿疹，咁啱啱过去啦，即係今朝早见到啦，就有个23岁女，咁湿疹折磨，其实係银屑症啦，就唔係牛皮癬，咁呢就父亲节行凶，咁就杀咗老豆老母，跟住自己自杀，咁其实一个好可悲嘅，咁但係我哋之前都做节目讲过，我哋唔係佢哋，亦都怪唔到佢哋，因为佢哋所受嗰个痕啊，喺个血喺啲骨度痕出嚟，基本上而家个个都话有用啊乜乜咧，好多都系治咗搽类固醇，包括中药在内，里面渗咗类固醇，你搽咗之后或者食咗之后压抑咗，转头佢又再发，咁啦，咁我哋譬如我哋做天然植物提取物啦。咁好似阿 Sam 哥啊，阿郑 Tony 啊，我哋做广告都搵啲真真正正即係食咗有用嘅帮到手嘅。由佢哋讲佢自身嘅一食咗点啦。咁呢我以前呢我都唔知道呢类型嘅嘢係有用㗎。咁但係有认识多咗，咁多谢 Benson 啦，即係做呢一类嘅产品啦。咁如果你哋真係想有朋友嚟上嚟，每一个上嚟嘅我哋都会喺23同埋30号健康讲座，星期六啦，四点钟我会送返支敏迪俾你，教你点样食，你返去食咗有效果你再同我傾，总之我送俾你，冇附带任何条件，咁希望到时见到你哋啦，即係希望帮到啲人啦，咁正式做节目啦，即係广告卖完又好，或者出心讲都好啦，咁啊，有症状嘅咪嚟咯，嚟倾下啦，啊，咁讲特朗普啦，今日一瞓醒啊，咁中美贸易战啊，咁股票大跌，今朝早开始暴跌600点，咁有啲人又仲讲紧哎呀买红买牛啊，点样做点样做，其实呢个时候系应该咩都唔做噶啦。因为嘅变数太大，佢今日吹咩风做乜嘢，你喺度估吓啊？问心讲啊，高城大魔佢哋都估唔到，嗰、那个局势变得太快，同埋已经几乎系全部出口术嘅时代，你就好难做啦。有啲人话特朗普，即系之前我做节目好耐啦，咁啲人话哎呀特朗普傻人癫人，我由头到尾我都唔觉得佢傻同癫，一个金正恩一个佢，咁好耐冇做节目啦，可能大家都忘记咗啊，一间又话特朗普啊借机会啊夹棋子啊，肯定佢有买啊，佢有份做庄啊，啊佢大户啊，点样点样，呢啲咧就系纯粹自己个人心理分析嘅啫，系咪啊？如果佢咁样人为做事，美国佬、欧洲佬啊，基本上乜都查到啦。你估真系冇后果噶嘛？做总统唔系做一世，即系讲呢啲说话咧，就比较无知啲咯。因为讲来讲去有好多节目啊，咩咩咧，我哋从来都以一个生意角度嚟睇呢个人。特朗普是不停试你底线赢，要赢到尽那种人，即是做生意的人。基本上就是赌徒，赌徒之外还要够狠，特朗普就有，黑社会大佬亦都是。 佢今日可以同你笑口噬噬，哎呀，我嘅老友习近平背后怼你，怼你一刀。大陆佬最兴噶啦，老乡老乡背后一枪。我今日同你讲乜嘢假嘅？我身体语言，我转头我怼你，跟住转头你惊，你越惊越怼，因为你怕。特朗普成个身体语言做嘢就系咁。有啲人，有啲黑社会大哥，佢哋讲得好好嘅。我见你一镬，我打你一镬。点解人哋有本事见你一镬打你一镬啊？因为你惊啦，惊到唔敢报警。我今日打完你，听日行过你远远见到我，仲追嚟再打你一镬，你再惊，食就食你一世。特朗普有呢个咁嘅性格，佢做任何嘢讲到好大，跟住睇你底牌，你缩。跟住好啦，你缩啦，我哋倾啊，冇问题嘅，冇问题，转头再打你大啲。跟住你又讲到好似好啊，试下，你试下嚟啊，系咪黑社会？嚟睇下系咪啊？你信我打你啊？我又唔信啦，系咪真系打先？两个都系咁样斗大声，但系到最后尾人哋真系嚟嘅时候，你又走，走嘅时候，跟住你仲系口头，你试下啦，啪打你一巴，你再打，啪，你系咪真系打？系。呢啲情景呢，所有男人女人都可能睇电视又好，或者亲身经历啦，我哋有岁数嘅人个个喺球场长大，见好多啦。你试下打啦，啪啪啪啪又噏一轮又啪，其实就係咁囉。所以嗰陣时佢哋打贸易战嘅时候开始，我就话贸易战必然打。四五个月前我已经讲嘅，必然打。呢、这个就系佢哋根本嚟嘅。美国佬系要，唔系特朗普要收你皮，系成个美国嗰个系统都要收你皮。所以中兴，你特朗普，我同你老友算啦，解决咗啦。跟住，哎呀，原来国会唔通过。男人借钱推人都系咁啦，我一个做好，一个做丑。哎呀喂，屌大哥顶唔住，攞住两三皮顶一顶先。好啊，冇问题，不过要问一问老婆先，因为啲钱喺我老婆度。哎呀，老婆话唔方便喎、哎呀，上次借咗俾嗰个朋友，哎呀冇还到啊，呢次真係帮你唔到手啦，下次帮忙。喂，呢啲逻辑日日都有啦。即係我就唔識大道理嘅，即係我哋啲市井啲，有啲人話鍾意聽我做節目就係市井啦，即係講一啲真實嘅比喻啦。其實人做任何嘢得個邏輯性咋嘛，你個邏輯你嘅性格就決定咗你做呢啲嘢。特朗普就是一個商人嚟嘅，由頭到尾都係商人嘅賭徒性格，你點樣可以期望同佢哋講講佢答應你嘅嘢會做呢？商人就无祖国，只有功利嘅啫。今日我赢，我要赢到你尽啊！你都未死，点解要放生你？有咩好处？所以你啲人判断又话：哎呀，两国形势呀、啊，呢、这个乜乜乜啊，美国佬啊，七伤拳啊，打死咗你之后，各样嘢，佢而家真系打你。佢虽然有啲受伤，但係佢嘅霸主地位将排第二嘅全部打咗落嚟嘅时候，全世界就只能够听特朗普，唔係听美国佬讲佢最大嘅时候有咩利益冇啊，啱唔啱啊，回复咗一元啊嘛。拆佬试沙煲试㗎咋嘛，哦原来得㗎喎，我再试下，哎呀又得喎、啊。拆佬试沙煲就係试㗎咋嘛。是咪啊？两个人比喻其实好简单，我标题都系特朗普黑社会大哥，中共流民政权，那个是流民嚟嘅啫，打烂仔交嘅啫，系咪啊？无赖泼辣赖仗 ，WTO 啊所应承嘅条件一样都唔会做。十几年都系咁，到人哋同你真玩真嘅时候，你就话人哋冇口齿，呢啲咪流民咯，呢啲咪撒赖咯。但系美国佬就唔系咯，美国佬就黑社会大佬咯。我让你， 你嚟啊！嗱，呢个地盘你，你嚟啊！嚟到咁上啊，你入咗嚟，跟住我咪打你。每一件事冇咁巧合噶，呢头发动，跟住嗰头同北韩讲我，肥仔金投咗行，系大赢家当然，佢真系大赢家，肥仔金。但系特朗普唔系啊，美国佬都系啦。你投靠咗佢，未来经济起飞点就喺北韩啦，日本、南韩想办法扶植你，美国佬背后撑你。当你和平嘅时候，啲人话：哎呀，最大中国佬得益啦，而家最惨就中国佬啦，因为八月份嘅美韩军演已经取消，美国佬呢头签订咗，就嗰头就已经派舰队。在太平洋在南海你的面前行来行去，然后法国佬战舰跟尾，跟住第二日就两架 B-22 就飞过你上空啦。因为点解啊？可以全力招呼你咯，解决咗个问题就全力招呼你。你中国佬之前日嗰啲叫做咩抗日神剧，拍到啊死咗十亿八亿嘅日本鬼子，今时今日你未要拆日本核仔鞋咯，系咪啊？要拆日本仔鞋噶啦，系咪啊？要拆韩国佬鞋噶啦。日本已经喺大陆系冇相关企业噶啦，要佢再翻嚟亦都难。第二，佢本身就系要靠你卖稀土俾佢嘅，但系东京湾发现咗个好大嘅稀土矿，佢依靠你，中国系少嘅。你而家话连未再举行呢、这个？中日韩三方会议，咁又点？西瓜靠大边，喺呢仗你输咗，你就输到底裤都冇㗎啦。要翻身唔可以再系咁。因为你冇口齿，当你强大嘅时候你赶走人，当你衰人叫人哋返嚟，欸都系讲钱啫，国际利益唔系。系人哋怕。中英联合声明都可以讲完唔算数咯，你点能够话你冇口齿？是咪啊？日本仔赔咗俾你㗎啦嘛。你不停炒呢个抗日神剧啊，跟住而家要买日本仔拍，跟住就话军方背景乜乜乜啊，红海行动不能拍，跟住呢就吴京惨啦。战狼56亿啊大佬。吴京而家喺咗边啊，碌咗水啦。啱啱啊，冇人知道你共产党你每日諗緊乜嘢。你哋永远都系你嘅宝典。嗰本宝典就叫唯物辩证法。我讲过好多，你同共产党佢就佢同你讲咩都假㗎，因为个唯物辩证法。今日你有用用你，听日你冇用我同你反面，跟住同另外一个老友一样。呢条桥喺大陆系 OK 嘅，但系当去到个国际社会就唔 OK 嘅，因为白纸黑字嘅声明就系声明，合同就系合同。但是亦都多谢共产党令到香港开始变返原来嘅香港。留返下一节讲啦。肥仔金又飞去平壤啦。点解呀？咪又飞去北京啦，见习近平啦。做样㗎啫，你嗌我嚟俾着数，我唔通我唔嚟咩？但你已经由头到尾冇咗影响力啦嘛。係咪呀？我曾经有个笑话好好笑。啊！希望当事人唔好听到啦，因为原来我有啲都有啲人听。我同一个总工程师，系香港一个四大地产商嘅总工程师，饮下午茶。佢同我讲咗句说话，当时我冇同佢讲任何嘢，因为讲都冇用，唔讲得，因为呢啲嘢系唔讲得嘅。我只能够咁讲啦，因为点解呢？佢话。你睇下美国佬同韩国啊，同北韩啊，大家喺度互相喺度倾紧偈嘅时候咧，真正嘅话事人咧就系中国佬。所以咧，虽然有几年冇见过啊，但系咧，如果啊真系需要嘅时候咧，咁咧就肥仔金就真系见习近平，仲去见两次啊，就听中国佬点，然后真系同美国佬讲数。我争呢句说话未讲一屌。习近平就是唯物辩证法，当你觉得肥仔金冇用，上台六年从冇见过一次面，因为唔觉得你冇用，而世祖唔使理你。但是当佢发觉佢有用嘅时候，你就哀人嚟， 人哋睇穿晒，呢个就係成个共产党由头到尾行緊嘅嘢。亦都系邓小平佢讲得好啱噶，几十年前讲唔理白猫黑猫，捉到老鼠咪好猫咯。你今日有用我咪用你啦，冇用咪踢开你啦。唔系习近平嘅性格系咁啊，系成个共产党都系咁。我有好耐冇节目，其实我都冇听，因为个心好灰。但系由今日开始真系做翻啦，其实上次都应该做翻噶啦。咩人？肥 Ben Benson 有句说话讲得好好。我就系同佢讲，你系咩性格你就走咩路，你系咩人就揀咩路嚟行。共产党本身就系咁嘅，佢就会揀佢而家要行嘅路。而家佢需要香港，香港就会回归正常。呢节讲到呢度，下次返嚟。